这是庄士光老师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 唐诗三百首卷三第157首诗《风雨》，李商隐。 风雨，李商隐。西堤岸泊剑平，隔壁欲穷林。风雨呀，用风雨，青罗主管弦。心底做薄伤，求何结良缘？心断胜红酒，小愁到几千。 晚。LibriVox 录音是公众所有的。